欢迎收听多人小说剧《北斗》，晋江文学城孟西石原著，声容文化制作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 前楼饭馆桌上一摞碗筷碟盘被他随手抄起来就扔，拿到什么扔什么，准头还特别好。就冲林叔刚刚三枪把三盏水晶灯打下来的枪法，这绝对够得上神枪手。现在扔东西也是，那些人左闪右避，原以为自己躲过去了，结果林叔似乎连他们要往哪儿躲都提前预知了，直接一扔一个准。加上那些惊慌失措四散奔逃的客人们，躲还不好躲，偶尔还被撞开，甭提多憋气了，场面一度鸡飞狗跳。托电灯全开的福，林叔错眼一扫，哟呵，居然还有几个面善的，譬如某某在市政府有头有脸的高官，还有某位经常在报纸上写社论，天天吆喝新文化的名教授，再有某位经常高谈学习欧美，争做日本第二的社会活动家。原来个个嘴上仁义道德，背地里全是男盗女娼。眼看林叔这都要跑出饭馆了，众人当下就急了， 站住，别跑。 他们知道今夜是绝不能让此人跑掉的，否则陆先生怪罪过来，所有人都不好过。心急之下，有人已经准备开枪了，几人从后门绕过来，直接堵在门口。前有狼后有虎，林叔直接被团团围堵住，这次似乎逃脱不开了。 哼，我看你还能往哪儿跑。 荣姐站在人群后咬牙切齿，她是恨极了这家伙，偏偏自己还差点被对方的美色所惑，铸下大错。幸好现在有个陆祖德挡在身前，他那点微不足道的失误也就将功折罪了，说不定事后陆先生一高兴，直接让他取代陆祖德的位置。话说回来，这次要不是陆祖德，事情也不会出这么大的纰漏，导致一只孙猴子闯进来大闹。以陆先生的为人，陆祖德这次不死也是要脱层皮的。想及此，荣姐觉得林叔似乎也不是那么可恨。但就在他胡思乱想这几秒间，情况再度发生变化。林叔直接把手里的陆祖德朝身后一扔，把人扔到荣姐他们这边来。荣姐抬起头，只见矮冬瓜像个彩球被高高抛起，又重重落下。手下们始料不及，不得不伸手去接。这一接，后面就没了威胁。林叔趁机抄起身旁的长凳，冲向门口几人。枪声响起，林叔躲开，一跃而起。一切变故不过在数秒之间，甚至连几秒都不到。开枪的人只来得及胡乱开出一枪，就被长凳撂倒，几个人七零八散被拍开，林叔突围而出，眨眼消失在视线之内。 追，快追啊！ 这注定是个不眠之夜。荣姐眼睁睁看着林叔逃脱，不由跺跺脚。见陆祖德在地上摔得七荤八素，趁着混乱之际，忍不住狠狠加上一脚。一脚觉得不痛快，又暗中加上一脚。陆祖德闭着眼睛哎呦叫唤，根本就不知道是谁在踹他。荣姐对这个侏儒委实也没什么好感，不过是看在陆先生的面子上虚与委蛇罢了。但今晚有些不对劲儿，这么多人出动都没能把那小子逮住，乍看好像己方无能。荣姐定睛细看，发现人也没有那么多，大多都是春山会看场的喽啰。陆先生身边的人并没有追上来，为什么？难道陆先生觉得不值得为这小子出动自己的人？可要是让他跑出去一通乱搅和，也能给他们带来不小的麻烦。荣姐狐疑且费解，陆先生也有点费解。林叔制造混乱的时候，他被手下护在中间退到一旁，手下想要追出去的时候，却被他叫住。一个乳臭未干的年轻人就敢到这里来大闹，而且一路畅通无阻，难道背后就没有倚仗吗？如果有恃无恐，那么谁会是他的后台呢？陆同仓向来多疑，他也知道自己树敌无数，不必多想，随便一数就有四五位，这其中还有跟了他很多年对他知之甚深的兄弟。 陆先生， 手下询问的声音在耳边响起，催促陆同仓下了决定。不管有没有诈，小心三分总是没错的。 走， 他当机立断，转身离开后门，匆匆上车。 陆先生，我们去哪里？您的宅子吗？ 不，去租界。进了租界，去最近的巡捕房。去那里？ 是。 陆同仓在这附近有一处房子，租界离此更远一些。陆同仓却宁可选择那里，也不想回老巢。他觉得，今晚如果是一个精心布置针对他而来的陷阱，对方现在一定守在他的房子周围，等着他主动上门。但他偏偏不去。三辆汽车开进租界，陆同仓所在的那辆被簇拥在中间。这是很安全的位置，如果前后有人发动袭击，那么有了缓冲的陆同仓就可以从容逃脱。曾经有人想过用路上埋炸弹的方式暗算他，结果误中副车，陆同仓大难不死。从那之后，他就更加谨慎小心了。路上没人，再远的距离也变得快了。这个时候的巡捕房一般是没有太多人的，但晚上也有人值守，灯火通明。陆同仓既然在上海横着走，跟巡捕房的关系自然也不错，逢年过节也没少打点。可以说上海每个角落的警察局和巡捕房都要卖他几分面子。对方如果知道他是陆同仓，肯定会马上汇报上司。他选择的这个临时落脚点，就算有人想要暗算，也一定想不到他会来这里。三更半夜的上海静得有些瘆人，巡捕房的门口虽然亮着灯，也不会像白天一样有人把守，进进出出的热闹。但陆同仓觉得有些不对劲儿，这种不对劲儿难以言喻，就像他许多年以来养成的对危险的敏锐直觉。车停下来，陆同仓却没有让开门下车，旁边的保镖有点不解，也不敢催促。 掉头，不要在这里待着了，快！ 司机有些摸不着头脑，但他只得探出头，准备对前后车辆示意，让大家掉头。可就在这个时候，前后忽然灯光大亮，起码十来辆车忽然开来，把他们前后三辆车堵得严严实实，不得寸进。车前灯全开起来，司机一时无法直视，不得不眯起眼，看着对方从车上下来。陆同仓的人反应很快，立马下车掏枪，对方同样如此，黑洞洞的枪口互相指着，瞬间形成对峙之势。前方最后一辆车里有两个人没下来。 要枪战吗？ 不会，陆同仓惜命的很， 我要去找林叔了。 好。 岳定堂开门下车，从反方向拐弯转入小巷，很快没了踪影。江河叹了口气，像是对着岳定堂的背影说，又像是对自己说， 我也要去跟我那位大哥畅谈一番了。 夜有些凉，陆同仓坐在车里，忽然想起司机是不是忘了开暖气。须臾之后，他又恍然，这已经是夏天了。车窗外面的风吹进来，对有些人来说是热，对他而言则是微凉。自从很多年前受过枪伤之后，他就有些畏冷，知道这事儿的人不多，江河是其中之一。陆同仓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突然间想起这些乱七八糟的琐碎细节，也许在很早之前他就开始防备这个兄弟，明里暗里派人调查试探，对方就像埋在自己心头的一根刺，不拔出来他就永远都不舒服，坐立难安。长街上双方合共十几辆车，两头围堵，无声对峙，但巡捕房居然安静得像人全都死光了，没有一个人从里面跑出来询问查看。陆同仓就算是傻子也知道这其中有诈了，但他想不通，如果说去刚才距离德成菜馆最近的房子江河能料到也就算了，为何自己临时起意过来这边江河也能堵个正着呢？难道自己身边有内鬼？不可能，自从他准备清除江河之后，就把身边的人也顺带清了一遍，现在留下的要么跟江河不对付，要么是对他绝对忠心的死士。 如果江河还能在这种情况下往他身边安插人手，那他真要说一句佩服了。 大哥，好久不见，我想与你聊聊。 陆同仓坐在车里，从后视镜看见江河下车，声音遥遥传过来，对方站在手下人墙后面，不肯越过雷池一步。 哼，我当你多大胆，原来也不过如此。 江河看见前方中间的车子有人下来，却不是陆同仓，而是他的司机。 陆先生说他不想看见你。 是不想看见我，还是心虚不敢看见我？ 双方有枪，陆同仓看似处于劣势，但真要火并起来，他手下那帮死士护着他，未必不能突出重围。江河不急着动手，除了不想鱼死网破之外，事到如今他希望陆同仓认清形势。司机弯腰将脑袋探入车里，似乎在请示，片刻之后又直起身子。 陆先生说他待你不薄，你在街上流浪当混混，他将你捡回来悉心栽培，让你得以有今日的荣华富贵，你却是白眼狼，不仅不知感恩，还要转头反咬主人一口，实在令他很失望。 这番话不仅是说给江河听的，也是说给江河手底下那些人听的。陆同仓意在告诉他们，你们效忠的人是这么一个寡廉鲜耻、恩将仇报的人，他今日可以背叛我陆某人，来日自然也可以对你们如法炮制。 你总是这样，自始至终看见别人的不是，却从未反省过自己。你的确对我有知遇之恩，但我也几次三番拿命救你。黄浦江边租界仓库里那几次暗杀，要不是我帮你挡枪，你现在还有命在吗？你让我做什么我就帮你做什么，有些脏活累活你不方便出面，我就出手料理，从来都没有二话。你看上大明星何佑安，他不愿意你就不痛快，我还帮你杀人灭。 信口雌黄。 陆同仓听不下去了，江河的话里七分真三分假，真假参半，更能蛊惑人心。 多人小说剧北斗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，请听下集。